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换新闻。 好的，各位凤凰 U Radio 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朱明奇，这里是三 D 化新闻。好，今天我们三个人去跟进一件事情，在香港，在庐山的地震发生之后呢，我们之前节目中已经讨论过，在香港的立法会一度呢是有这么一项动议，要特区政府捐款1亿元港币。那特区政府在捐款之前呢，先要获得立法会的同意，结果呢，立法会就没有同意，在这个捐款1亿元的这个问题上，这件事情捐或者不捐，那各有各的理由，各有各的说法，在香港引起了这个很大的辩论。那现在，地震的救灾工作啊，已经这个慢慢的已经走上了正轨，地震的灾情已经得到了缓解，因此呢，恐怕大家更有这个时间来检视在地震当中发生的问题。哈斯尼亚说什么？ 补充一下，就是这个拨款那个捐款的1亿元的那个捐款呢，今天下午呢，在3:30的时候，在立法会的财务委员会会在开会，在辩论这个情况。但今天下午还有没有那个拉布的情况，我们也不知道。 目前来看，要通过的这个可能性啊，是比较的小。 今天早上呢，立法会主席曾玉成啊，是刚刚和全体的议员开闭门会议，大家一起来讨论拉布到底怎么个拉法，到底我要不要减布。曾玉成就说了，他说如果呢，我是决定这个减布了，可能要面对议员的不信任动议和社会的批评。最后不过他说了，我一定会这个遵照立法会主席的职权做出决定，并且会承担责任。不过这次事件呢，有一批黑马可以说杀出来了，之前大家没有想到，为什么现在的焦点在于一个人的身上。在内地的微博，有一位香港立法会的议员叫做黄玉民，突然间是登上了热门话题，热门微博的第一条。他怎么说呢？他就是在这个立法会上开会的中间有一段发言，这段发言呢之后呢是被内地的网民转载到了优酷网上，才一天点击率呢就已经破百万了，而且之后呢大家说一向感言的这个新京报也在微博里面转发，就大家都表示黄玉民大表支持，有人就甚至称他是说真话的爱国志士啊，也有人就感叹内心一阵的酸楚和无奈。那我们说了这么多，立刻来听一下这段音频，他到底 这个黄玉民 会上讲了些什么。 议员我们现在在跟他准备连线当中啊，但是他之前说的这个内容是一段这个广东话辩论的一段视频，在网上是走得非常红，其中最重要的关键的一个词啊叫做酒浓于水。他这个是指的是什么呢？之前这个香港支持捐款的这一部分的官员也好，议员也好，说内地跟香港这个中港是血浓于水，这个说法我们听了很多了，在形容大家感情好的时候我们想讲血浓于水，但是呢黄玉民议员就说这不是血浓于水，这是酒浓于水。他这个非常形象，他说这个拉菲啊，这个拉菲葡萄酒一支几万块钱啊，那这个香港人的这个很多捐款呢就变成了这些拉菲酒，因此呢他拒绝这样捐款。在这个一分钟的这一条雄辩啊，广东话的，但是配给很多网民配上了字幕之后呢，就走红了内地的这个网络。很多人说这个香港的这个议员说出了我们心里的这个心声。那当然了，也引来了一些质疑。人民日报在4月30号的海外版呢就发出了一篇文章，叫做有人为拒绝捐款找理由。这个有人指的是不是黄议员呢？这个就不知道了。他说有人为拒绝捐款找理由，为什么呢？他说那港人现在说这个内地有钱了不需要捐款。那么这个人民日报说的2011年日本大地震的时候，香港也捐了很多钱，日本很有钱，那个时候为什么不说呢？但是当然这个人民日报没有讨论的是这个日本的这个善款是怎么用的啊，怎么监督的，这个他就没有讨论。然后另外呢，这个人民日报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一点，他说这个他是援引香港文汇报的这个评论文章，他说香港现在这个所谓的抗捐运动其实是一个站不住脚的借口，本质呢是要将赈灾政治化， 其实质啊，其实是香港这个反国民教育运动的一个延续。这个隐含的这个口气可以听得出来，其实人民日报的这个意思，哎，这个就是对抗中央。 其实作为一个港人呢，就是有人说这个不赚钱的这个事情呢，就好像是那个中港的矛盾来的。但是我自己看的就是这个黄玉明的那个言论出来之后，在网络上就疯传了， 对， 就100多万人点看， 是， 还有就是1000多万的人已在留言呢，大部分也是支持的。其实我在这个事件里，我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有部分的国内的网友，他们就说黄玉明啊，说这个批评的这个言论是一个民族英雄的一个形象，还有他 不仅仅不是这个反中，还是民族英雄， 还有代表了民族的良心。其实当然了，这些网民这不是代表所有的网民也是怎样看，也不代表所有人都是支持。 对， 但是我觉得呢，就是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诉求，就是要求就是那个政府呢要做的比较透明，还有处理一些事件的时候要处理的比较公正，这是一个我想是一个普世的价值。所以呢，这次事件我看的不一定是中港矛盾，可能是帮助中港融合的一个方式。 好，反而这个你认为是两地的这个网民啊，或者说两地的社会的舆论在这一点上找到了共识。哎，这个我这两天注意到在网上这个。之前因为内地的可能大部分能够懂广东话的人不是很多，所以对于黄玉明的这一段内容，你除非特别特别感兴趣，不然的话很难呢、啊。有人专门会因此你说好像听 Beyond 的一首歌一样，我去学一段广东话去听明白这个人到底在讲什么，这个还蛮难得的。 你知道我那几天在放假嘛，就是他在网上爆红那一天，然后我回来的时候，我朋友告诉我说他是黄玉明在内地火了。我说哎，这在内地怎么火的？我想他可能连那个回乡证都不一定有吧。结果他说呢，是因为他在立法会上发言，他在内地呢就引起很多的共鸣，大家觉得他说的对，说出我们自己心里想说，但是可能在内地的土地上我没有办法，没有渠道，也可能是没有勇气， 说出了大家这个藏在心里的很多话， 对，心里话。然后呢，就我就特别想知道黄明议员他在知道在内地红了之后啊，他自己有什么样的反应。然后今天刚好呢看到有一个新闻说到呢，他在本地的电台里面就总结出大陆网友在优酷上的留言，他怎么说呢？其身不能治其心向往之，我估计他可能身上这个回乡证确实有点麻烦，但是呢，他也是对于大陆网友这样一个追捧他感到比较的意外吧，我相信哈。不过呢，你说到关键是他讲的哪几句话让大家觉得呢，听的又觉得过瘾，但是又觉得呢好像又是有 point 有观点的。他说对着林郑月娥香港政务司长讲，他说你看看整个民意的趋向吧，司长，你有眼去见，有耳去听，5年前我到街上筹款，说的是2008年的汶川地震，3天50万，今时今日你看看香港红十字会3天只筹得了500万，5年前3天有5600万。他说血浓于水，刚才明启讲了血浓于水，他觉得不是，酒浓于水才真。所以你看到他说我们几个人说的是他长毛还有陈伟业，我们三个人一定是不让你过的，我就表明了我不让你过。不过我看完整个的这个视频呢，我反倒没有觉得这是黄一鸣议员的超水准的发挥。 对、啊、 我觉得是正常水平了、 啊、因为黄一鸣议员呢，他就有一个形象，就是在议会里面去狠批那个政府或者是其他的官员，这肯定不是 著名的反对派。 对，他肯定不是最精彩的一个发表的意见，但是我相信 他的平均水准 真的是平均水准。你看我这还找了一些他的那些经典名言呢，经典名言。他怎么样？以前怎么骂政府的？骂这个政府官员。他说：“我们的财经官员拿国宝级的人工，也就是薪水，却是国际级的懒惰。”是2008年10月在立法会的内务会议上就骂当时的财经官员，是发生了这个雷曼的弥债事件嘛？然后呢，就说：“哎，你没有抗争，哪有改变？”然后还有群贼创新天，穷人堕深渊，这应该是回应到某一年这个施政报告当中的一个标题，他给你改一改，还给你二次创作了。还有一句非常流行的他的一句名言，说交友为苦，树敌为乐。你想啊，他交友为苦，树敌为乐，说明这个人他就是可能是天生的一个反对派。他很多的时候呢，反对派在立法会上慷慨陈词的时候，你的确坐在台下是非常有感染力的，但如果你深陷这个议题当中，你未必觉得这样的一个方式就是对于事件解决的最好的一个方式。你知道今天新闻上又有另外一个议员 在内地网上火了，是谁你知道吗？ 公 民党的毛孟静。对、 嗯、 然后都说哎，你别看毛孟静好像说起话来没有像黄玉明那样的慷慨，但是他讲话也有他的一股力量，就是娓娓道来跟你讲述我们为什么不捐、 嗯、 所以呢青青报的那篇评论也说得好，他说港人抗捐是假，港人移捐是真。哎，可能也是正面的给你回击了人民日报海外版。 那当然在香港这边啊也有啊对此这个不以为然的声音啊、 嗯、 我们主要看到是来自文汇大公啊这两份这个报纸，这是连续的发出社评，大公的就有个社评了，就这个就是言辞就比较激烈，认为呢这个抗捐的人呢就是反国家反民族反社会。好，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指控啊，那这个指控在香港的这个舆论当中也是激起了波澜啊、我们待会儿就连线到一位这个香港的听众，他对这一些批评啊就有一些想要说的话，我们待会儿来连线。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 Radio 三零花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好，我们马上来接听一位香港的听众啊 ，Stephen 你好。 你好。 哎，这个我们之前看到你在网上发了非常长的一篇文章啊，来解释作为一个香港市民这种不愿意捐款，或者说对于捐款有所质疑的这种心态。在说你的文章之前，我先来说一下这个文汇报的这个原话是怎么说的。他说啊，这个在地震灾民亟待援手之时，反对派政治凌驾赈灾，接地震灾难挑动两地对立啊，这个是反对爱国仇视内地同胞和对抗中央。你认同这种观点吗？ 我当时我肯定一定是不认同了、啊、 嗯哼， 因为 那但是会有很多的内地的朋友问你说啊，你香港人不愿意捐钱，那是不是这个就是这个伤感情啊，破坏这个中港的这个团结啊？ 啊，我明白，我也事实上我把文章发出来之后也是的确受到类似的观点，但是我还是要强调一点嘛，就是说你这个文汇报这个批评其实是将社会中有些，就是香港社会其实很大，很多声音嘛，有人说要捐钱，有人说不要捐钱，有人批评贪腐，有人说要赶紧救灾，其实是很多各种声音都有的。但是你抓住一点比较极端的声音，说我们一点钱不要捐这种声音，然后来加以批评，那这样的话你把这个声音放大了，然后再把它放在火上烤，然后再就此就会很大的批评，说是阻碍救灾工作。那你既然可以说对这个立法会拨款异议，你说在这里讨论的话是不应该讨论的，应该直接批款、 嗯、 那民间社会捐钱捐两亿，那这个怎么算呢？你不能只说一点、 嗯、 不说另外一点吧。 所以香港是有捐钱的，而且捐了两亿。 对，就根据我自己，对，其实我看了之前人民日报一篇报道，然后他基本上九成篇幅都在说这个香港社会就是这些反对声音的一些对这反对声音的一些批评嘛，然后最后的一句就说啊，香港其实是捐了1.5亿。那我看到这一句的时候其实很愤怒的，因为整篇文章你差不多最多篇幅就拿来批评，但最后一句话就是说我们其实捐的钱是全中国任何城市都只会多不会少的。 嗯， 这样，那你怎么可能对这样一个捐款捐的最多的城市来做出这样说是不愿意捐钱这种批评？我觉得这是毫无根据的。 嗯，那你有想过吗？这种批评他的这个动机或者说他的逻辑是什么？为什么他好像特别敏感对于这样的反对的声音？ 你是指文汇报对于这个批评？ 对对对，不管是文汇报也好，这个大公报也好，还有这个人民日报的海外版的这三篇这个评论。 因为一般来说，我对于动机或者是心态这种东西，我是不大愿意去猜测，因为所谓诛心之论嘛。 嗯， 我可以对你的行动做出评价， 嗯、 但是我对你的动机我很难猜测了。当你让我猜测，我还是觉得他是一以贯之嘛。自从反国教事件开始，已经是一直批评对于香港这种对中央的不信任啊，或者是对大陆的批评。但这种就是人民这些比较亲建制派的传媒吧，那对于这种声音是非常敏感，而且每一次出现这种事件的时候，都希望把这些声音就是扼杀于襁褓之中。 嗯，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以贯之的。无论想这次是讲去捐款，下一次我不知道说什么事情，但总之跟这个中港关系，然后跟反对政府相扯上关系了，他们一定站出来批评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很内部一个很连贯一个逻辑了，对于他们来说。 我想问一下 Stevie， 我也是香港人来的，我想问一下，就是这次呢，就是反对捐款的那个事件，就是得到了国内不少人、不少网民的支持，你有预想到有这样的效果吗？ 啊，其实我也猜到了，因为很简单，我感觉上嘛，大陆的很多网民呢，其实对于内地的贪腐事件也是非常非常不满的。你可以看到之前黄玉明在这个立法会的发言里面，那条新闻，那条他的发言全文在微博上是疯狂转载的，然后他那个发言那个片段，我没记错的话，也在优酷网上也是排名也是第一第二的。 是， 那你可以看见，就是内地人对于自己这个政府的这些贪腐现象啊，对于捐款的不透明啊，他们也是非常反感的。而正好，内地的这些评论文章比较投鼠忌器嘛，他不敢这么大声说。但是黄玉明是帮他们出一口气，所以他们，我相信我发出的时候，我已经觉得他肯定会受到比较多这种就是支持香港、就是拒绝捐款这种声音的。但是当然这是网民的意见，那其实在生活现实生活中是怎么样呢？你早上街头访问这些大妈大叔，他们怎么想呢？我觉得可能就是另外一种情况。 那你在这个微博上啊，我注意到你一直跟这个恐怕很多是内地的网友在有一个互动，大家可以理解到港人的这种心情吗？有人会不理解吗？就是说那还是情绪上的对立，你怎么样去解释这个事情呢？ 很少，我出乎我意料之外，我本来我以为是大概是八成哦，就两成这样的，就是八成支持香港，顶多是这样，顶多。但是后来发觉，真的还不止，恐怕是九成半是支持香港的，只剩下5%才说在这一啊，你们香港说什么都对的啦，你们不要健全啦什么之类的，就很少有这种声音，但是还是有的了。但对于这种声音，那我也基本上懒得去反驳。 你会同意这个血浓于水这种说法，或者说作为一个香港人，你对血浓于水怎么理解？ 我觉得用的太多比较审美疲劳了，我觉得 审美疲劳。 你想想发生什么，每年这大陆这么大，你每年发生几次比较大规模天灾人祸，那是很正常的事情，你每一次都血浓于水，我一次无所谓，两次无所谓，我从80几年开始到现在年年都血浓于水，我说OK 的，全一般来说香港人捐钱的热情还是很高的，只是我觉得更加多于，一来是对民族的这个认同感其实还是有的，不至于完全没有的。当然有些香港人是很不认同，那当然是这是一部分人的，但还有大部分人就是比较有这个国族观念的，那他们当然会比较乐意捐钱的。那这就行，起码我觉得很多人是用行动来证明自己是对就祖国对于民族是有感情的，当然他们嘴上说什么他们也是很反感这种动不动就上纲上线，就高举民族大义这种旗帜，这种行为，他们也是不大喜欢的，我觉得。 好 ，Stephen 啊，最后一个问题，我注意到你好像这个也是写到一篇文章，说关注到最近香港的这个奶粉店主很多因为卖不出奶粉，然后遭到了内地网民的一个嘲笑，在这一点上，好像内地的网民跟香港的网民恐怕是有一点这个争议的立场。 对对对，这他们的立场其实， 你会觉得这两件事情之间有前后的联系吗？情绪上会有一点联系吗？有人会因为啊，这个你看香港的这个社会反对捐款，所以说现在当香港的不管是遇到经济问题还是社会问题的时候，有的内地网民会抱一种这个好像是你的报应的这种感觉。 对对对，这是很明显的一个感觉。当然，自从这些所谓就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呢，因为本身香港社会当然也有它的缺点在这里，我自己生活中也感受到，其实一般香港人对于，我不敢说对于香港大陆是非常友好的，当然也一方面跟这个本地的传媒渲染大陆的一些负面新闻比较渲染的比较厉害这些有关了，然后第二方面他们可能也是从来都是这么多年一直都是领先于大陆，但突然发觉最近这几年好像情况掉回来了，那这种心态的调试也需要一个过程。那所以当这种当内地的朋友以前在新闻里看到香港都是好事，然后突然之间这几年他发现，又是什么导游骗旅客啊，然后又是什么反国教啊，然后后来又是什么又什么奶粉禁售，所以随着一次又一次新闻下来的话，那他们对香港的印象肯定是受影响了。你来到香港可能受到歧视，你或者你没来过的话，你可能只是看到一些负面新闻，那他们肯定是觉得，有什么负面香港负面新闻，也肯定觉得啊，你看你啊，这是所谓就是无间道理说的嘛， 出去 出来混总归是要还的。 我觉得是这种感觉的，我觉得是。 嗯，好的，非常感谢 Steven， 谢谢你来发表你的意见，谢谢。好，这个 Stephen 之前他是其实是香港的一个公务员来着，之前我们有这个 ICAC 的问题也跟 Stephen 进行过一个讨论啊。这个 Stephen 的我自己知道他，所以说我觉得他的这个背景很有意思，他是出生在内地、 嗯、 出生在内地，所以说有的时候香港这样的人其实不是特别多， 对， 愿意跟内地的网友解释为什么香港人这样想， 就是两边的观点他都 对，所以说 Stephen 对于两边的观点就知道的比较清楚。 对，而且这次意外的是本来可能觉得我需要花费很多的精力费很多的唇舌去解释，哎，发现这次好像惊人，大家有一致性， 真是， 当然是在网络上这个平台了、嗯、现在也有人说网络上的平台也未必就是 人民日报说了网络不代表民意， 嗯嗯嗯，但他说的一点，他说好像现在你光光是宣传血浓于水让鼓动大家去捐款、嗯、似乎有一点点过时，所以你会觉得哎， 打得太多了就没 有用，如果对，如果你把捐款上升成一种政治的话，其实我们之前有讨论过嘛，捐款一定是有政治的、 嗯、对， 你包括跟其他的省市比较、 嗯、 你捐的多我捐的少、 嗯、 那你的地位高我的地位是怎么样的，一定会涉及到政治的，如果是从政治角度的话，现在的人如果要鼓励人家捐款，似乎这个文宣的策略和水平可以这个改变改变再提高提高。 Stephen 在这个文章里面写了这么一句话、啊嗯、他刚才没有说，他说啊，这个地震的时候有的人比如说面对灾难会感动的热泪盈眶、 嗯、 但是你不可以要求所有人都热泪盈眶、 嗯、 如果说你要要求要找一个这么样的地方呢，出门右拐找朝鲜、 哎、还有你不流泪不代表你不同情他们、 哎、这个黄秋生啊，又是一位这个在微博上开设了账号的香港艺人说、 嗯， 让人一定要捐钱的捐钱，那个叫什么呢，那个叫抢钱，哎，这个还真是有的时候这个做好事啊，你不可以逼着大家去做好事，换句话，而且话说回来，香港这次没有少捐钱，这个刚才、 嗯、 Stephen 这个有一个我也看到他贴出来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数据、嗯、一个事实，就是香港各界的这个捐款不比中国任何一个地方要少、 啊、 而且应该是很多的、嗯、将近 两亿元，邵逸夫一捐捐了一亿嘛， 对啊， 李嘉诚捐了3000万， 只不过没有通过政府、 嗯、 特区政府的这么一个形式捐给对方，捐给四川省政府这么一个管道是没有的，但是不代表你民间没有捐款啊。 为什么？就是刚才你跟 Stephen 谈的时候，我突然间我想到的那个“血浓于水”的那四个字，为什么呢？因为我记得几年前，就是在我读书的时候，每年都有华东水灾的、 啊、 我们香港每年都有华东水灾的一些 捐款，对、 嗯、 每一年都是打破记录的、 嗯、 每一年呢是艺人或者是民间团体都向去支援这个华东水灾的、 嗯嗯、 所以呢血浓于水， 所以你在这里要指责说港人不关心内地，我觉得这个好像不太站得住脚，这个指控， 对，只是现在好像有一些， 但是在方式方法上大家有很多可以讨论的地方，这点是可以同意。好，我们先休息啊，来听一条这个在网上这两天已经是疯传了很多万次的这个黄玉明议员在香港立法会的这一条这个质询广东话的内容。 整件事很简单，你看看整个那个，所以我不理你是什么主流支流啦，是不是，你看看整个民意的趋向，司长你有眼见的呢，有耳听到的呢，5年前我落街筹款3日50万，那时社民联成立没几耐，我落街去筹款，站在西洋菜街3日50万，亲手送去香港红十字会。今时今日你看看香港红十字会3日收得那500万，5年前3日收5600万，你估啲人盲嘅咩，是不是，啲人唔係盲嘅，唔好上升到咩爱国啦，王国庆血浓于水，唔好同我讲呢啲嘢添啦，酒浓于水呀，拉fit呀，几万蚊一支呀，血浓于水，即係食错药，真係今时今日仲讲呢啲嘢，好简单一个道理咋嘛，就係唔信呀嘛，而家连你都唔信呀嘛，林郑月娥上次攞咗个90亿去咗边呀，你话唔系赈灾基金，我就知唔系咯，但系都系俾佢啊嘛，起学校起屋啊嘛，系咪啊？去咗边啊？净系睇翻呢份文件，讲金粟黎石流，金粟省黎石流嗰笔钱， 话要起一个社会福利院喺边啊？讲嘢。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 Radio 3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好，刚才听到了这个黄议员非常慷慨激昂的这一段啊，立法会的质询，这个按照很多香港的，刚才 Stephen 也说了，哎，本来以为内地的网友不是很容易明白，没想到，哎，大家的反应都是说，真是说出了我们不敢说或者说想说又不敢说的话。 其实刚才黄源的这段陈词呢，咱总结起来几个论点非常简单啊。第一个就是别每天跟我讲血浓于水，我觉得现在我们捐的钱大部分好像都给内地官员，甚至说是拿去买昂贵的红酒。第二点是08年的时候呢，港府是捐了很多很多钱，当时捐款的钱现在用的怎么样，而且港府出资新建的学校现在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就账目有没有清楚，他主要是质疑这两点。但都说嘛，现在议员和甚至是港府的官员都不相信。不过呢，我觉得黄源这一段陈词啊，听着时候你是感觉很爽的，也确实我是刚来香港的时候，一看到香港立法会议员可以这样的质询官儿，我就觉得很不可思议，然后也觉得你说在香港干什么不好，非得干特首，每天对着每天被人这么骂是吧？这也是这次黄议员红了之后，很多内地网民表示羡慕嫉妒恨的地方。我们就没有办法，我们这么多的怨言，这么多的苦闷，想要抒发给官员听，但是没有渠道。不过呢，我有一次经历就改变了我对这样的一个表达方式的看法。我有一次，应该是在去年前年在立法会也是参加过一次发言，然后当时呢是讨论西九龙文化区的一个东西，就有香港应不应该成立文化局，是一个政府架构一个改组。然后我在那发言的时候是很认真准备的，就用写了很好几天的稿子，然后在那背下来，在那念，在那背。但是呢，在我之后的呢，就有一个非常非常激进的一个香港本土的作家80后，他就准备的比我更充分，他就有道具，然后呢有口号，然后呢不止他一个人，他发言的时候还有旁边人给他呼应。但是呢我坐在他前面，他讲了一句话我都没有听进去，我根本不知道他说的论点是什么。可是第二天你看报纸，大家大大幅的照片登的就是这样的人。所以我有时候会想，我说诶，这样的方式你听起来确实是刺激哈，可是刺激完之后呢，能不能真正是留下来非常有理性的建设性的意见就未必。像黄源这样的议员当然是在香港粉丝众多，可是我也知道很多人对这样的议员其实非常有意见的。好，现在的黄玉明议员正在我们的线上，立刻联系。 终于找到黄源。黄源你好。 哎，你好，你好！ 哎，感谢接受我们的访问啊。这个刚才聊你聊了很多，现在终于听到真人的声音，我们非常激动啊。这个现在你知道你在内地的网络上已经非常红了吗？ 我这200万的差不多那个 点。200万啊？对，有没有考虑过在微博上开一个账号？ 哦，不行，我一开就被封掉了。 黄议员，你有回乡证吗？现在？ 我这个回乡证有也不管用， 有也不管用。哎呀，这个可惜了，没有办法开微博啊。说回到这个正题啊，这两天的这个人民日报的海外版的这一篇评论您看到了吗？ 我看到了，抗捐。 对，有人为拒绝捐款找理由，这个有人很有可能指的就是您吧，或者至少您是其中之一。 我是其中之一 啊。您有什么回应吗？ 我这个我觉得是我你看我那个短片4分钟在立法会4月25号那个发言很清楚嘛？ 是 5年前那个汶川的那个地震，我们作为一个进步激进的这个政党，我都跑到街上去筹款呢，你知道吗？3天在那个思阳太街那个行人专用区，3天就已经筹了50万了。我是说这个一个比较，就是5年来，你看看在内地。这个贪污腐败那个严重性，还有那个四川地震以后的所有这些后遗症啊，后遗症还有重建呢，干得怎么样呢？对不对？这香港人看了就心就很冷嘛，对不对？我只是把一些人的这个心里要讲的话讲出来而已，对吧？我们不是抗捐，我们是移捐呐、啊，用大陆的话来讲， 移捐 对不对？ 而且我们香港，你知道吗？100亿啊，让这个四川那个汶川那个重建呢、啊，那个100亿完全那个数目没有交代的， 嗯， 对不对？ 嗯，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而且现在政府要我们这个用这个政府的钱，用公帑1亿，那个是小钱，老实讲，对不对？嗯、现在在那个赈灾基金里面都有好几千万，都可以拿去用，不用来这边再拿1亿。然后1亿也解决不了问题，只是一个表态， 嗯、 你知道吗？ 嗯， 那既然是一个表态，我们就必须要，我们也要代表人民去表态嘛， 嗯、 对吧？ 嗯， 你这样去捐的话、嗯，而且钱是捐给地方政府， 对， 这个很糟糕啊，你知道吗？而且在内地，很多人现在有一些公家机构也好，或者一些团体也好，企业也好，他被迫捐钱，也是很这个。大家也是很不爽、啊、 被逼捐了、 嗯、黄源，但是现在有人说、 啊、 你看港府现在也非常尴尬哈，像林郑月娥就说了，如果现在不捐呢，再晚一点捐呢，这个钱就用不上了，因为救灾如救火，而且看人家澳门都已经捐了1亿了、为什么香港还不捐？ 我觉得这个救灾而救火这个讲法是有问题的。 为什么？ 对不对？因为你现在已经过了那么久了嘛，对不对？也差不了你那1亿嘛，对不对、 嗯， 这个想法有问题的。 嗯，但是担不担心现在内地民众有这样一个印象，觉得是传递出一种香港跟国家不是一条心，大家还是有一种抗捐的情绪在里面，担不担心这样一种信号的发出？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大家也要检讨，对吧、 嗯、 然后内地尤其是官方也要检讨，老百姓也要检讨，对不对？问题是现在这个矛盾也不是很大了。那我们看看过去内地如果有一些重大灾难，第一个跑出来就是香港人呢、啊、 嗯， 对不对？ 嗯， 我们大家都要检讨，捐最多钱也是香港人呢、啊、你就拿这次来说好了，内地各省市捐了多少钱呢？用政府的名义， 嗯， 北京才200万， 嗯， 对不对？ 但是香港是特区啊， 对不对？ 嗯， 北京才500万，用政府的名义，如果我们这一一给他的话，我们是北京的20倍， 嗯， 对不对？所以不能这样讲的。而且我可以，今天他这个财委会要开4个钟头的会，也谈这个博馆的，我想今天可能会过的，是吧？ 今天可能会过， 嗯、会过， 可能会过。 我们知道今天早上曾玉成主席跟大家也是开了闭门会议哈，有什么样的信息可以传递出来吗？ 因为他我们现在在拉布，他要终止我们拉布。 嗯， 曾主席有没有说大家赶紧完成这个拨款，拨了钱就解决这个问题？ 也不一样，两码子事。我们那个是针对这个今年度的新年度的财政预算案。 嗯， 好，最后一个问题，黄议员，如果是您有机会跟现在的广大的内地的民众跟他们说几句的话，看到您也是， 我们可以代您发一条微博， 您想 说 什么？ 我的想法是很简单，对不对？对于内地的这个发生的所有这些重大灾难的事情，香港人都是非常关心的，对不对？基于这个人道，伸出援手，香港人从来都不会缺席的，对。不过这次是通过对这个遗捐呢，我们要提出一些想法，就是希望内地的政府啊，他在这个问题上面多多检讨一下，对吧？然后老百姓这个两地的往来是不会断绝的，对吧？ 嗯， 对，香港人也是一样，对不对？对于内地发生这些重大的这个灾难，他们都会伸出援手的。 好，非常感 谢， 谢 谢， 谢 谢黄源的宝贵时间，谢谢。 好的，我们刚才听到的是香港立法会议员黄玉明啊，这个黄议员说的最后说的很客气，哎，政府需要检讨，但是民众的往来，哎，不会受到影响，该来的还是得来。你看这个最近的五一，其实来香港的这个人数还是增加的。 嗯， 好，我们先休息一会儿，这个待会儿呢就进入今天的这个全媒体话题，就跟最近五一啊，这个来香港旅游的内地旅游团的一件事情有关系了。这两天香港的这个电视台都是滚动的播出，哎，一位这个来自咱们东北的这个大老爷们儿在这个电视上，哎，声泪俱下，这个哭的这个 当着他的 当着太太的面哭了。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在香港旅游的时候呢， 这个大巴车啊，这个比原定的时间晚了一个多钟头，哎，巴士延误了，那他觉得这个服务的质素就是受到了影响，因此呢就提出要索赔啊，索赔，最后旅行社应该是赔了一晚酒店钱加上500元的这个现金，但是呢目前看来，哎，这一对啊，这个内地的夫妇对这个赔偿并不是特别满意啊，那当然呢在整个事件当中呢，他们就是觉得受到了比较大的委屈，这位太太呢就说了，我们在内地也不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我们也是有身份的人啊、那言外之意的就是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呢啊、那这次这样的话包括这样的事情在香港呢也是引发了一个讨论、那这样的赔偿措施，哎，大家看这个大巴车延误了一个多钟头，那么赔偿呢是一晚的酒店住宿钱，可能以市价来算的话在七八百港币，那再加上500元的这个现金、那大家觉得这是一个合理的赔偿吗？ 但是董耀中就说了，他说呢这个赔偿并不合理 啊，有人说是不合理， 这个赔钱的标准怎么定、再一个呢他觉得，我认为啊、你赔个早餐就行了、 你看这个还是不对，赔多赔少、 okay, 这个各位内地的朋友可以打电话来发表你的看法、你觉得这个公平吗？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像听众呢18723346，智能手机用户的话可以启动凤凰 FM 的 APP 找到一键 call in 的功能、凤凰 Uradio 3D 话新闻正在直播，我们等一下把时间交给明宏和明启。好的，谢谢哈森参与到节目中来。 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琦、 樊素， 三 D 画新闻。三 D 画新闻，有话直说。 各位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三 D 画新闻，有话直说，我是明宏， 我是朱明琦。 今天我们有话直说的话题，说到的是在香港这个五一假期的时候啊，又发生了一宗这个内地游客呢投诉香港的这个旅行社，说这个大巴迟到两个小时，然后之后呢这个哭着是说要赔偿啊，而且呢还说了一番让这个很多人都岔舌的话啊，他说我们也不是完完全全的老百姓，我们也是有一定身份的人，然后呢就引发到说，哎，这个网友就说他们这个身份到底是什么身份呢？是否要人肉他们哈？那同时看到这边香港旅行社的态度啊，香港旅行社这边呢，大家议论纷纷，就说这个旅行社是不是要满足他们这个的要求呢？说赔他3000块钱，哎，他们就了事了呢？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五一长假刚刚结束的第二天，我们就要跟各位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了。已经有听众在我们的线上了，他是曾先生哈，曾先生，曾先生您好。 好， 喂，曾先生，您来自哪里？ 来自四川。 您了解这个新闻吗？您怎么来看这个事儿？ 哦，新闻我倒没仔细看，但标题这几天一直都到处都看到这个标题。首先我觉得就是这个所谓的内地有身份的夫妇吧，这个提法我觉得实在不可理解，不知道是他们说还是别人说他。至少在我们就是说中国的人都是有身份的人，每个人出生就有身份，我不知道他想说的这个身份是代表什么。我想这种人他既然这样说他有身份的话，可能心理上确实有一种可能自以为的有一种他认为的一种身份吧，对我来说我觉得这是一种偏见，这是一种心理的一种扭曲，他自认为与众不同的一种想法。当然他既然有这种心态，我觉得他做出一些不符合常情不符合常理的事情，我觉得这种也不可就可以理解。所以说这种人首先我觉得心态上是有问题的。当然了，大陆和这个香港一直这些年来旅游业之间也会发生很多摩擦，特别是这种投诉的。这一方面其实在香港来说，虽然香港是一个文明的一个这个自由的一个社会，这种意识形态的这种领域，但是这其中也反映出我们香港的一些导游吧，至少说他们对待大陆人的一种心态上可能也还是有些问题的。 好的， 因为以前我们也听过一些关于这种案例的一些录音，其实香港人对待大陆人有些语言上的也是不是客气的，也是存在一种心理上的问题。那么这种意识形态的一种沟通和交流，我觉得这是我们两地之间长远应该要去考虑如何来溶解，如何来提升，如何来最后融合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问题。 好的，谢谢来自四川的曾先生哈，都说的非常全面，两方面都需要来了解，谢谢您，再见。好，我们再来接听到下一位，下一位呢是这个吴先生哈，吴先生您好。 哎，你好。 吴先生来在哪里？ 我来自广州。 好，广州的吴先生哈，您怎么来看这个事情啊？您觉得说这个旅行是不是说，哎，我们把这个3000块赔给他，哎，了事？您感觉这个马上就不要再说话了，然后您觉得这样妥当吗？ 我觉得不妥当，我觉得一分钱都不应该赔，因为我在网上有了解过这个细节哈。其实旅行社是有安排他们可以乘的士去，因为他们是不能赶上第一趟车，所以导致这样的一些矛盾嘛。旅行社已经同意安排他们乘的士去，他们还是不同意。我觉得他们就是目的就是为了找麻烦、找赔偿啊。我觉得他是脑袋可能有点问题。我觉得一分钱都不应该赔给他们，完全是给内地人抹黑吧。 OK， 这个吴先生来自广州，但是并没有站在这个内地人这边。 对对对， 好， 谢谢。 并不是所有内地人都是有， 在开始第一反应是不是有的人会觉得，哎，这个同胞受了欺负，至少应该帮腔帮一句吧？ 没有，我第一感觉一看到这个，我就觉得，哦，这次是内地人不对，真的。 好，这个吴先生觉得有一说一，哎，咱们该讲道理的地方还是要讲道理。 谢谢，再见， 再见。 好，我们再来接听到下一位哈，下一位是这个香港的黄先生，我们听听这个，哎，在香港的这位他来怎么来看这个事情。好，黄先生您好。喂， 黄先生， 黄先生能听到我们说话吗？黄先生， 哎，黄先生暂时听不到。 哎 来了，黄先生您怎么看？ 对这件事情啊，其实我觉得应该分两个辩证来看吧。比方说那个女士她说了一句，就是说什么我是有身份的人，这件事可能是普遍是对大家媒体跟公众比较反感的一件事情。因为其实在内地呢，很多网友跟民众呢也都是一边倒的来谴责这个女士的声音。但是我们又可以看一看，就是说你香港作为一个旅游都市吧，消费者花钱来你这儿服务，你做的有点不到位的地方，那消费者有抱怨的确实是有一点。那美国人有抱怨，日本人抱怨，韩国人有抱怨，那内地人抱怨一下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这只是一个很独立的事件。媒体呢也不要去过分的去渲染这件事情，因为过分的渲染呢有可能会搞得有一种叫做挑起民族对立的那种嫌疑吧。特别是在经历过那种黄虫事件之后，内地民众跟香港民众普遍在思想上就有一点点小的冲突了。那如果去过分的去渲染这件事情呢，那最终导致就是一个香港社会跟内地社会的各种合作啊、经济啊，可能都会有一些受到很大的波折或者是影响。那这是两地民众都不愿意看到的情况。 好的， 那我觉得说大家都努力做好自己的事情，为社会做贡献的话呢，我相信才能够平息这件事，然后让整个社会的发展能够向正的方向去走吧。 好的，谢谢黄先生，能听到您的意思。你说希望这个两边能够互相多理解哈，才能够真正把这个事情解决，媒体也不要再过度渲染。我们再来接听到下一位是钟小姐。钟小姐您好。 喂，你好啊。 钟小姐来自哪里？ 广州的。 也是广州的一位听众哈，您怎么来看这个事情？您觉得这个旅行社是要把这个3000块赔给他们，然后就息事宁人呢？ 我觉得不要赔钱给他们啦。我觉得时间不是一个大问题嘛，没必要要赔3000块钱啦，只是就是免费送一个其他的旅游景点给他们就行了，让大家都高兴一下。另外一方面呢，就是那个旅游团呢也应该检讨一下了，为什么这个女士会这么生气，肯定是有她的原因的。这个女人也是疯婆子，这样的时间在大吵大闹也是不对的，两方面都要检讨一下。我最主要的就是不可能要这我不赞同要赔钱吗？就是免费多送一个景点啊，或者免费送他们吃一顿饭啊，这样子给他们就我觉得更好一些。如果是每个人都索取钱的话，以后开了这个先例，以后有什么事也要索取钱了。 对，好， 对不对？ 好，谢谢钟小姐哈，谢谢您。好，我们再来接听的下一位是沈小姐，沈小姐您好，沈小姐您好。 哎，喂，你好。 哎，沈小姐您好，请问您来自哪里？ 北京。 想问一下沈小姐哈，您来过香港旅游吗？ 目前还没有去过。 目前还没有哈，那您怎么来看？ 有这个打算。 有这个打算。那您看了这个新闻之后，会不会影响你来香港旅游的这样一个想法？ 那倒不会吧。 那您怎么来看今天这个事情呢？ 因为是这样，我觉得这个事儿吧，就是可能双方面都有原因。首先就是这个旅行社服务这边，我觉得是就是迟到两个小时，这个是属于服务没有做到位。那我觉得这个旅客抱怨也是很正常的现象，但是我觉得另一方面就是也没有必要说就是把自己的这个游客嘛都是一样的，没有必要把自己的身份抬得这么高。我觉得还是以一个就是普通游客的身份然后去旅游，我觉得这些都就是挺正常的。 那您怎么来看啊？其实他这个因为迟到了一个小时哈，他就要求索赔这个3天的免费游行，然后再加3000块钱。您怎么来看？其实现在很多我们看到出很多情况是过度的这个消费者的过度维权哈，等等等等，您怎么来看呢？ 我觉得因为现在就是可能就是内地，我不知道香港这边啊，因为内地的人就是因为旅游的这种就是消费越来越多，然后呢对于维权的这个意识也越来的就是越就是意识也是逐渐在增强的。但是我觉得如果像过度维权这种情况的话还是没有必要的，就是自己的正当权益得到保护，然后得到正当的索赔就可以了。 而且最后其实看他这样一闹，其实说实话我就吃亏的还是自己，你看自己好好这样一趟香港游就毁了，对吧？ 对，我觉得就是其实弄了半天就是自己的心情都弄得不太好，我觉得没有必要这事情搞成这样。 好，谢谢来自北京的沈小姐。再见。好，很想问一下 Vincent 哈，你怎么来看这个事情啊？ 我觉得这个我觉得可能啊，咱们如果没有后半句，就是没有那个有身份的这句话的话，可能整件事情如今的这个后果会是完全两件事。因为说实话第一次我看到那个太太没有说那句话之前，我说一个你说东北的大老爷们儿这个哭成那样，一定是有天大的委屈才可以有这样的事情，所以我当时特别特别同情他。那当然了，这个最后他的太太说了这么一句话以后，就好像有一点点味道，有点奇怪。但是 他激起了内地人对于这个有身份的人的这样一个 对，我是觉得这恐怕是一次坏的维权公关，只能这么说。但是我仍然觉得他们如果旅行社有服务不到位的地方，他们争取自己的权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完全没有。这个最后这个有没有身份，这个是一个我觉得现在模糊了大家的注意力。 我倒是觉得说这个有身份的人啊，应该怎么来做一些事情，应该说什么话哈，大家真的要好好想想。 你看这个有身份的这一对夫妇吧，在香港也是消费了好几万块钱，人家真的差你说这一个一两千块钱的赔偿吗？我倒也不觉得。可能真的是吃了特别，就是我觉得他的服务真的有哪里就是让这两位就觉得自己特别没身份了。 他不是在乎那个钱，他就是在乎那样一口气，你知道吧？如果就是因为你持着自己是有身份的人，你对我有一丁点哪怕是不管是客观主观哪任何方面的一怠慢吧，我就觉得哎，这是不可饶恕的错误。我觉得这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这个面子上过不去。 是。好，以上是我们今天的有话直说，非常感谢各位听众从全国各地打来电话。好，我是明红， 我是钟明奇， 我们再见， 再会。